大家好，我是艾玛。那现在是加拿大大学的第三个学期，也就是夏季学期。一般大学生会选择不上课，或者说少上点课，这样就可以去打工赚点下学期的学费，或者是零花钱。那在之前的播客中呢，我提到过说夏季课程的特点是周期短，一般3、4周或者最多5周就能上完，但是每周课时比较多，最少1周2次，多的话1周5次，每天都有课。我最后一门夏季课是在这个周一结束的，这是一门讲动机和情绪管理的课程，也是我们项目比较基础的一门课，非常实用，学到了很多的动机理论，以及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帮助学生缓解学科啊或者考试焦虑，比如说数学焦虑，在这边西方好像感觉比在我们国家更普遍。我们的教授呢，他上课特别的逗，应该是我目前遇到的最能保持学生注意力的一个老师。这当然跟他本身对教学的热爱以及在这上面花的时间，我觉得也是很有关系的。我觉得，我们项目的或者我们专业的美中不足之处，就是如果他有实操，可能会更实用一点。因为这门课讲动机嘛，其中一个理论就是 expectancy value theory，中文应该是期待价值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呢，就是说对于个体来讲，一件事情必须要有价值，且它能够达到，那它才可能有动力去做。 那说的 expectancy 就是期待，比如说你对你所学的专业课程有什么结果上的期待。 以及你有能力去完成这件事吗？那价值呢？就是 value 就是价值嘛。简而言之，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它对我有什么好处？当然，价值也分为好多种，在这里我就不赘述。我想提到的其中一种价值就是 utility value，也就是实用价值。就拿我所学的教育心理学来说，这个项目对我毕业之后工作有什么价值，或者说对于此刻的我有什么价值，对我将来有没有什么帮助，能不能帮我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可能这个价值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不一样的。坦白讲，在我刚入学的时候，我是没有觉得我的项目的实用价值的。但是这个情况，这个认知在2个学期之后，也就是说，我做了 TA 之后就改变了，我才明白到教育心理学有什么样的用处。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些岗位是 learning strategist，就是叫什么学习策略者，有点奇怪的翻译，但大概是这个意思。比较遗憾，在国内好像没有对应的岗位。也有中国师姐呢，毕业之后留在学校做 learning designer，这些我专业相关的岗位都是可以帮助我意识到我所学专业的 utility value 实用价值的例子。那同时，这些师姐的例子呢，也可以鼓励我说，如果我毕业了，我大概可以做什么，大概是一个参照吧。尤其是有着相似背景和经历的一些同学的例子。那我之前也有提到过说，有一个中国的师姐，她毕业了留校做 learning designer，我跟她不是很熟，因为我来的时候呢，她刚好是毕业了，所以我具体不知道她对这个岗位的感受如何。但是我想借西姐来的观点，就是她对我来说是一个榜样一样的存在，因为她当时在国内也是在一个师范院校毕业的，好像她没有工作经验，就直接来这边读的研，然后我自己是工作了好几年再来读研。我当时来的时候还是很担心，说教育心理学或者说整个学文科或者 social science 找不到工作。那我就想到这个师姐的例子，更具体一点来说，我会想到说这个师姐是跟我是同一个导师，然后大家又都是中国人，她也是。读研才出来，不是说从小就来，或者说来这边很多年了。所以理论上，我觉得只要我这2年好好的把研究生读完，该实习实习，该做毕业论文做毕业论文，我觉得理论上我毕业之后应该不至于找不到工作，这是我当时安慰自己的一个方法。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就点到本期的主题，就是谁说出国学文科找不到工作？不好意思，这个开头可能有点长，主要是因为我很久没有录制了嘛，所以想同步一下最近的一些学习的感受。那言归正传，这期播客呢，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我最近找工作的一段经历，更严格一点说呢，是找政府实习的经历。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毕业，还没有办法去拿全职的工签去做全职的工作，所以我聊的这段工作呢，只是一段为期4个月的实习。但是通常这种实习对于之后找全职工作非常的重要，而且运气好的话，实习通常能够发展为，就比如说你可以留下来成为全职的工作。那加拿大这边实习是叫 co-op，co-op 是 COOP，它的全称是 Cooperative Education 合作教育模式。 那你可以理解为是学校跟外面的企业啊、政府啊有合作，然后给学生跟雇佣方都提供一个实习平台。那学生你就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去浏览工作岗位，那雇佣方呢你可以发布工作岗位。那据我们学校官网上的介绍，我摘抄了一段，意思就是说啊 UVic 有着加拿大最大的研究生的 co-op sum， 你可以找到你就读领域的相关工作，然后很多研究生呢也就此打开了自己事业的大门。一言以蔽之， co-op 是个非常重要的经历。我最近找到的这个 co-op 呢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他们叫安省 Ontario 这个省教育局下面的一个政策分析的岗位啊 policy analyst。 那这边公务员不像国内那么卷，国内比如说过五关斩六将要非常擅长考试，而且我这个只是实习，所以怎么说呢，也算是比较 decent job 吧，但是钱不多，大概情况就是这样。那接下来的播客当中呢，我会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作为一名非码非工程的文科国际生啊，第一为什么要做 co-op， 第二如何找 co-op， 第三如何准备面试。那第一点，为什么要做 co-op， 我在入学之前就问过我师姐有没有必要做 co-op， 他们的看法就是如果你毕业之后想直接工作，那 co-op 的经验非常重要。我刚才也讲了为什么，如果你笃定了要读博做科研呢，那么 co-op 就可以不做，因为但是国际生做 co-op 需要专门的工作签证，而且这个签证需要好几个月，最少四个月吧才能下下来，所以最好先要报名学校的 co-op 的培训，然后把签证申请了，这样呢你有签证在手就进退自如，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我前两个学期都是觉得暂时不需要 co-op， 因为我当时想一心搞科研，也在国内工作六七年了嘛，真的对于工作没有啥好留恋了。有一段时间科研比较受挫，那我当时就觉得说我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寻找别的出路呀，再加上我下节课程结束之后呢就只剩一门课一门必修课了，但是那门必修课秋季又不提供，我就觉得说不能整个秋季除了写论文啥都不做吧。所以大概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当时约了学校的 career service， 他们聊了我这个专业就业前景怎么样。当时他们跟我说，就是国际生想在本地找到全职工作，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语言也不是文化，而是缺乏本地工作经验。所以他们也劝我说 co-op 非常的重要，如果毕业想直接工作的话。问到说我们这个专业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时呢，他就推荐说去领英有一个界面是可以看到自己校友的就业情况。我大概看了一下，大部分都是在学校系统里，少部分在政府，极少部分在企业。我当时内心还是有点焦虑的，就在想说如果科研做不好，毕业后又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得把实习赶紧给找起来。所以自那之后呢，我就开始每天刷学校的 co-op 的网站。那这就到了第二个问题了，如何找 co-op。 那我就听其他学生说，中国学生说可以在加拿大的领英上直接勾搭企业，但是我是直接在学校 co-op 的官网上找到的。整体来说呢，工作机会不是特别，可能跟我们的专业也有关系，但基本上每周都会有新的岗位释放出来。其实政府实习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挺多的。我看到的第一个适合我的岗位呢，就是我后来面的以及拿到的这个安大略省教育局的实习。我当时觉得跟我非常的 match， 是因为第一这个岗位是在Student Achievement 部门下，我导师的研究方向也是 Student Achievement。 那第二原因是它的分支部门是 Digital and Online Learning， 也就是数字和在线学习。那我前面的六年在了一家公司都是在线学习，或者说用互联网帮助学生学习，所以我第一眼就觉得说就是它了，就是这个工作。而且这个工作是在多伦多，所以意味着如果面试进了，我就得需要搬到多伦多生活四个月。我觉得这个对于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人来说真的太适合了，而且非常激动人心。因为想着说能在读研期间去别的城市体验四个月也应该是一件蛮不错的体验。然后再具体看一下这个工作职责呢，它有涉及到说 In this role you will support and contribute to a variety of programs and initiatives， 这个基本上就是实习生打杂吧。然后第二个是 conduct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做一些研究和数据分析。第三个是 prepare reports and presentations for senior staff and management， 也是打杂写写报告然后准备 PPT。 第四个呢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ollaborative working groups， 就是协同工作吧，其实也是打杂。所以我当时的感受是可能第二点跟第三点比较重要。他们也有具体列出 qualifications， 有六大项。第一项就是 project management skills， 项目管理技能。具体一点说呢， you are able to plan, organize organize and manage multiple tasks and projects with competing deadlines. 就可能有多个截止日期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能够比较高效的计划、组织以及管理这项多个任务。我觉得我这点的问题，我自己就是一个比较大的 planner， 做的任何事情，手上有任何事情都要提前规划，所以这个不是问题。但第二点呢是 research and analytical skills。具体一点来讲 ，you have experience analyz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You can gather and summarize information from a variety of resources to identify key data trends, new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ing student achievement, and develop recommendations for policy and programming. 这一点呢，其实跟我在过去的一年当中被训练的技能是最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有学统计。我自己呢为了做论文呢又多上了一门advanced 的统计，就是比我们项目规定的统计又多上了一点。然后我们项目组基本上大家每周都会有人做一些 research brief， 我自己读的论文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讲还是就是我是具备这种 competence 的。然后第三点是 or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You have experience preparing various types of documents, for example, briefing notes, slides, presentation, reports, summaries, media releases, etc. with limited direction. You clearly and concisely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You are proficient with the Microsoft Office suite of products. Knowledge of Excel, especially relevant. 那这点就是口头和写作交流技能。它里面有提到要写一些 briefing notes， 我这个没写过。然后做 slides， 这个做过。写 reports， 这个也写过。media release， 这个没写过。但是他们这些东西都是有模板的。我这点稍微有点担心，因为就感觉自己作为国际生，在母语当中就是口头跟写作都没有问题，但是在英语这个环境下，如果有机要跟本地人要竞争的话，倒是有点担心的，就是会没有本地人那么擅长。但是还好，应该还行吧，就是自己平时写作业啊，老师都觉得没有太大问题。他最后一点说擅长这微软的这些套件，然后我们学校呢刚好是用的是微软包括 Teams 啊 Excel 啊 Word 啊都有用，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好的。然后他这个有上面有说 Excel， 我后面去了解了一下，应该是了解到他们主要是用一个Excel 来做一些数据分析，那当然可能也侧面说明他们的数据分析不会是特别 advanced 的那种统计分析。然后第四点是 interpersonal and teamwork skills. You establish and maintain strong working relationships with colleagues and stakeholders. You have experience working effectively on project teams and taking direction from multiple project leads. 这个就是跟团队的一个沟通的技能，我觉得我自我认知是我没有什么问题的。第五点是 judgment. You identify opportunities to enhance products and initiatives assigned to you. You take initiative to find solutions to project challenges as well as flag key issues along with the potential solutions to senior staff. You are aware of you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seek opportunities to further develop your skill set.Loss， 这一点我觉得他列出来，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更像对全职员工的一个要求。你能发现一些机会，能够观察到能够有些问题，然后能标注出来，以及有一些对自己的优缺点有深刻的认知。我觉得我还可以吧。就有点 knowledge， you understand the key goals and objectives of the ministry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division in particular。那就是对这个组织有多大的理解，那这点我觉得通过谷歌呢应该是能够搜到的。所以结合这个 responsibility 以及 qualification， 我就觉得如果是在 on the scale of 10， 就是在10这个标尺上打分，我觉得我应该有七八分的样子吧，就是我觉得我是 OK 的，是可以做这个工作的。我当时的感觉，或者说就是你申请实习的时候，你要特别认真的去研究 responsibility 和 qualification， 看自己能不能达到。那有些可能你现在达不到，你就可以去上相关的课程，对吧？来学习，未来可能就能达到了。我觉得差不多有八成的时候，如果你有八成的把握，这个是你能做，你再去申请的话，成功率就比较高了。那我当时呢，就把简历和 cover letter， 因为这个是他们要求的，写好之后就发给我的 co-op 的负责人帮忙检查一下。然后他说没有问题之后，我才申请。但是接下来就是开始祈祷自己能进面试。负责人呢，那个 co-op 负责人也发了一份面试通用 tips 给我，上面大概有几十个问题吧，这就到。 到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准备你的 COP 面试。没过几天呢，我就收到了面试通知，面试时间是在一周之后。我这个人特别容易焦虑，比如说有面试啊 presentation 啊，我都会焦虑，但焦虑也没有办法，它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做嘛。我上一届刚好有个同学在政府做过两期的 co-op， 我邻居也在政府工作，所以我当时就咨询了他们，第一，政府工作面试的流程，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大概会问什么问题，第三个有没有一些别的注意事项。后来我在那个 Reddit 学校的专栏也问了类似的问题，加上我 co-op 负责人发的那份文档呢，所以我就有了比较多的资源来去准备这场面试。简单来说，政府的工作面试还是比较流程化的，一般他们会提前把问题发给你，那这些问题跟 responsibility 以及 qualification 上面的要求一般是要一一对应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要仔细的研究 responsibility 和 qualification。 比如说我这份实习当中有一项技能，就是它要求你要有 research and analytical skills， 那在面试题当中呢，它也问到了我类似的问题，就是你要说一下你之前做过什么样的 research， 然后你是怎么完成的。那我的面试题呢是提前半个小时发给我的，总共有五道题，必须要提前准备，不然时间不够。那我摘抄一段我同学发给我的面试注意事项。The government grades your interview and answers using the STAR method. The STAR method 大家可能也听过，就是 situation, task, action, result, and reflection 这个五个单词的首字母。比如说他有问到我说，你说一下自己过去做一个 research 的经历，那你首先就要描述 situation， 就是你在什么样的情形下，然后这个 task 具体是什么，然后你的 action 你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来去完成这项 task， 然后 result 是什么样的，然后最后以及你的 reflection 就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呀，这些东西。It is wise to stick to theMethods and tailor this to the competencies， 也就是说要每一道题都按照 STAR method 来回答，然后根据他们要求的 competency 或 qualification 来去定制你的 STAR method 的答案。 Be sure to be really specific in the examples you provide. Talk slowly and clearly. 同学建议就是要尽可能提供很多具体的案例，然后慢点说。They want you to be very specific, and it's okay if your answers feel long. Imagine they know nothing. So take a very systematic approach to break down on the situations and examples you give. If it's a bad experience described in an example, that's okay. You can turn this into learning experiences as well. 这就是说同学给了一些注意事项。差不多把这些面试问题，就是我收到面试问题准备好之后呢，及 COP 负责人给的我那个面试 tips 上面好几十问题我都准备了，然后我就约了学校的 career service 进行了一次模拟面试，对方觉得我准备的很好，肯定没有问题。那我在找我也找邻居去聊了一下，他说我准备的比大多数应聘者都要充沛，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我记得我还找过 COP 负责人也聊了一次吧，但是他不做模拟面试，所以我们就会把工作本身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都聊了一番。然后我跟伊朗师姐也做了一次模拟面试，总之我觉得我能把我所有的资源能用的都用到上，因为我真的很珍惜这份工作机会，然后我就很想拿到这个 offer。 但是事实呢是，即便我准备的非常充分，而且所有人都告诉我你没问题的，你肯定可以的，但是我就是还是非常的焦虑，我就想赶紧把这个面完嘛，面完之后我就不用再去想这件事了。那具体到面试的话呢，总共有三个面试官，然后我们是在微软的那个 Teams 上视频面试的，他们三个面试官轮流问问题，把五个问题问完的。最后呢他们又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想问他们的，那这点也非常重要。我就提前准备了三个问题，比如说面试结果什么时候出，之前的 COP 实习生做过什么 projects， 或者说实习生典型的一天是什么样的。那我的面试官当中其中有一个是 UVic 的学生，后来他就通过这个实习留下来了，也挺不错的。面试完之后呢还有一个小作业，这个小作业我当时我问邻居说有没有可能他们让我去写 brief notes 啊？我邻居说那个 brief notes 太简单了，如果他们要是让你写 brief notes 那他们就太蠢了。那我当时就想说他们有没有可能给我一个 data set 让我去做一个 Excel 的数据分析，结果他们真的是给了我一个 brief notes， 给了我两篇新闻稿，然后以及 brief notes 的模板，时间是一个小时，我定了闹铃，然后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赶紧把新闻稿读完，把 brief notes 写完。其实整体上来说觉得时间不够用的，我 觉得这个写的没有特别好，但时间快到的时候呢，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就赶紧把作业给发过去了。就是整体感觉是我的面试准备的可能我就觉得有90分，但是 brief notes 写的可能只有75到80分吧。但我面完之后我就觉得我能做的都做了，对不对，就听天由命，就过不了呢我就再找别的实习，反正我之前准备的面试题也不会白费，那如果能过那就皆大欢喜。但我内心当然是希望能过的，因为毕竟为了这份实习我花了太多的时间，而且我觉得自己各项要求都能达到，如果就是过不了我真的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我记得当时面试完之后我就第一时间给 COOP 的负责人发了邮件，我问他们要不要给面试官发一个 thank you note， 然后他说他可以代表我发，但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操作，但是我就觉得他如果可以代表我那就最好不过了。我当时跟他说还是祈祷能够面试通过的，然后也很感谢面试官能花时间来面试我。那我收到后来的一周当然就是一边刷那个我没有刷 POP， 没有在刷 COOP 的网站了，因为我觉得不知道面试能不能通过嘛，现在如果再去投实习就没有必要，我就想说我定一个截止日期，比如说我想申的别的实习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大概在截止日期前如果收不到这份工作的录用通知，那我就去申另外一份实习。后面等了也没有等几天嘛，好像就是我周四面完试，下周二第二周的周二早上我就收到了我们 COOP 的负责人的邮件，他就告诉我说拿到 offer 了，我当时就特别开心，然后就赶紧分享给了我室友，然后还有几位朋友。那我录这期播客呢，其实现在距离我当时收到 offer 已经很久了。我录这期播客其实想是告诉大家，不要觉得就是学文科就一定找不到工作呀。如果有人跟你说学文科找不到工作呀，你也不要就是因此感到气馁或怎么样，就是最好还是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以及你所出国这个国家的情况去整体来评估一下。我是觉得如果你真大家都说转码好，学医好，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计算机也不喜欢工程类，那你就因为别人说好拿 PR 好就业就去学。那当然了，如果你到时候真的能坚持下来而且发展出对他们的兴趣，那就最好不过了，对不对？但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觉得很痛苦，我觉得真的有必要受这份苦吗？所以大家带着批判的眼光去听一听别人的意见，然后我觉得把时间花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而且自己喜欢有价值的事情上，我觉得你的动机也会更强，对不对？回到开头我们说到的动机理论。那我自己也意识到我的情况是个个例，我的英语可能比一般的留学生都要好一点点，当然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就我自我认知觉得还可以啦，日常的沟通交流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我本身也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在学习上，或者说在任何一份工作上。 但是我还是想把我的这段经历说出来，不管是鼓励的作用也好，或者说大家全当故事听听说也好，那我都能希望此刻的你呢更加的能听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吧，然后做出更最适合自己的决定。朋友问我说对于去多伦多实习会不会有一些焦虑，毕竟是新的城市新的工作嘛。我记得一年前也就是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我当时从南京到上海找朋友玩了几天，那时离出国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那时的心情是期待新的生活快点到来，但是又害怕它太快到来。那现在呢在新的国家生活也快一年了，最艰难的过渡期我觉得似乎已经过去了吧。我对新生活更准确的描述是少了份焦虑，反倒是满怀期待。那我也祝大家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都能找到满满的自我效能感。Saturday, a regular crowd shuffles in. There's an old man sitting next to me, making love to his tonic and gin. He says, son, can you play me a memory? I'm I'm not really sure how it goes, but it's sad and it's sweet, and I knew it complete when I wore a younger man's clothes.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Sing us a song, you're the piano man. Sing us a song tonight. Well, we're all in the mood for a melody, and you got us feeling all right. Now John at the bar is a friend of mine. Gets me my drinks for free, and he's quick with a joke or to light up your smoke, but there's some place that he'd rather be. He says, Bill, I believe this is killing me, as a smile ran away from his face. Well, I'm sure that I could be a movie star if I could get out of this place. Time for a wife, and he's talking with David, who's still in the Navy and probably will be for life. And the waitress is practicing politics as the businessmen slowly get stoned. Yes, they're sharing a drink they call loneliness, but it's better than drinking alone. Sing us a song, you're the piano man. Sing us a song. Saturday, and the manager gives me a smile, 'cause he knows that it's me they've been coming to see, to forget about life for a while.